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又回到我們第二節的誰住香港、我們就撇開剛剛說的東西， 太複雜 太複雜，是 太深入， 下堂再說， 太深入、聽不明白、 真的聽不明 白。我想應該會有觀眾要求將易用這個人話講的 好不人話嗎？他這個東西歡迎各位觀眾留言和 PM 我、大家如果覺得聽不明白的話，第一我是會較低語速先的、第二也都用一些更加顯淺的方式呢、同埋加上更多嘅例子咧，同大家去演講嘅、 非常好啊，非常好。咁、就係啦，咁我哋上集咧，即係都有講到呢、這個魏雄招牌啦，咁就係講佢其實點做，同埋都有講到佢嘅興趣，即、就、係、是、香港。咁今集咧，其實 正啊，好彩你喺度呀，今日個 topic 啱你聽啊， 係點 啊？你聽佢講啊， 哦好啊， 一陣間你又知道咯， 點 解 啊？ 點解、 啊？ 重點都唔係嗰樣嘢咁跟住係啦，咁所以今集其實都想同大家即係睇下呢、這個。魏雄招牌其實有啲咩咁特別咧？同埋，哎呀，佢其實背後係代表咗香港嘅某一啲嘢嘅。咁其實嗰啲係咩咧？嗱，咁其實即係大家，你平時出街會唔會睇招牌啊？ 會啊， 係啦。 點解唔會啊？我好中意睇喎。 咁你其實分唔分辨到依家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招牌？ 有啲就淨係有個板，然之後寫字上去咯。咁、即係冇燈，咁然之後就應該係你今日講嘅主題就係有霓虹燈啦。咁然之後咧，有啲就仲正。依家咧越搞越多啲奇怪樣嘅招牌，即係你佢譬如咧呢個篤國人海南雞就真係有隻公雞喺上面嘅。咁然之後亦都見過一個招牌咧就好正，佢係刀鋪嚟嘅，即係真係一把刀咁樣咧插喺棟樓上面咧，好鬼過癮嘅。 但是呢其实呢你知唔知道其实魏雄招牌都是有这个特色的，即是譬如说你看到海南鸡什么什么那些有只鸡在那里、其实以前都有的。我最近就是看看就上翻次再落啲图会好一点。其实魏雄招牌呢其实我们通常因为有光嘛，即是要很 eye catching， 其实通常都会在这些突出来的招牌。还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即可能平时大家走街都会有留意，其实通常呢会着灯那些呢都是除了、打直之外、是突出来之外都是打直的招牌的、知不知道有什么那么特别或者有什么那么重要？ 打直就没那么压街 除了之外呢没 那么易想 这个建筑学来的 不知道真的。 或者这个其实就反映了一个是不是中国文字的特色、 哦、 因为其实大家想想我们平时如果你、打 Word 写东西出切、如果你英文字体的话其实你是垂直不到的嘛。垂直是要投以質體的嘛、但是呢中文字的话即譬如好像这个这样八珍食粉它其实打直体是很轻易地看到。但是英文就做不到這件事， 但其實打橫也沒問題。 什麼 打橫也沒問題？ 打橫也沒問題，但是那個正如你所說，就是你如果全部都打橫的話、其實就會很硬位、而其實即係大家見到即係其實佢而家咁樣八針點樣，佢其實係一個粗好似粗筆咁樣有兩條線噶嘛，即係個八字咁樣係兩條平衡咁樣線啦。咁但係其實即係佢做嘅時候其實係根據翻個字體做出嚟嗰個大細咧，去決定到底佢係應該點樣撩個字出嚟嘅。咁譬如如果話有啲字好撚細嘅，咁就譬如可能下張咁啦。譬如、上面那個不是啦，上面那個就是他用雙筆咁樣勾出嚟嘅。咁、但下面那個英文因為字體再細啲啦，咁所以其實佢係就咁一條線咁樣過。同埋咧，我係即係我都係呢個禮拜啦，咁先至開始咧見到有魏雄招牌就型啦。咁邊度發現咧幾得意？原來咧佢哋英文字體咧係一條咁樣連住。所以你會見到咁咯，咁但係有啲咧，佢哋好醒目咁咧，會拎啲黑色嗰啲膠紙咧，咁、封住嗰啲連結咁樣，得意嘅。咁而再下一張啦，係啦，咁呢個就係用雙 雙勾法的方法啦，咁樣去即係令到佢啲字體粗啲，咁、 哦、 就 雙勾法，哦、 應該叫雙係啊雙勾法。咁啱啱英文字體就係單勾，就係、是、一條線咁樣啦。咁如果再大啲，咁你估下應該係點樣整？ 再大啲， 再大啲嘅字體係啦。再大啲嘅招牌， 三勾咯、啊， 三勾即系点？ 即系三条钢管咁样做一， 咁好难睇喎、 啊，好难睇到啊 ！Chain Chain 系啦，咁会点咧？咁再下一张， 一条大钢管， 系啦，咁就系、是、喂，我考下你啊，你知唔知边一个系霓虹招牌？你睇 上面嗰、那个，下面嗰个 LED。 错晒， 错晒啊！ 错晒，你应该要听翻我嘅节目啊！系啦，咁就如果再大啲嘅话咧，咁就会好似系下面打横嗰个招牌咁咧，会有啲视嘅。咁唔知我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可能 即系打直嗰啲。 系啦，即系佢绿色嗰啲就系 background 嘅线条啦。咁跟住佢其实红色字咧，佢系有打横嘅线条嚟嘅。咁就全部都系打横嘅光管咯。 嗯。 咁成件事其實就好撚扮嘅，咁呢個位置就係喺旺角某一間旺角道某個位咁樣咯。 但我覺得仲難睇咗咁樣。 仲難睇咗，唔係，但因為佢其實咧， 因為佢個 background 咧，即係又有色，咁前面又有色咧，佢出到嚟個效果好似好朦咁。我覺得反而再上邊嗰個仲清晰過佢。 我整望個 mon 我都覺得好殘啊！ 係。差不多啦，但佢其實你咁撚 shop 咧，你就可以係老撚咁遠兩個街口都見到。 都係， 你都唔做得曬喎。我哋要圓滑啲講嘢。 啱啊啱啊，你從事處養又啱喎。 你以前掉個招牌出嚟，其實你最重要就係話俾人哋揾到你間鋪頭嘛。咁、其實你咁撚 shop 嘅時候，其實就大家都會望得清楚，哦，原來你間麻雀公司喺度。 都 系，咁我想知道下边嗰个又乜嘢一回事 咩啊？下边边个啊？ 再红色狗，红色嗰底， 我应该系广告牌，唔关事嘅、啊。反而重点咧，系想俾大家睇下咧，即系上边打字嗰个咧，其实系应该LED 灯嘅招牌嚟嘅。咁就下边嗰个就系霓虹咯，咁就可以俾大家睇到个分别。系、啦，咁之后咧，咁其实即系霓虹招牌啦。咁除咗系佢嗰个形状或者系即可能打直啊，或者啲燈點樣勾之外咧，咁其實佢個字體咧都係好有趣嘅。 嗯。 咁嗱，呢個咧其實個字體好正常啦，係咪？ 嗯。 但係實口講。 天氣凍啊。 係啊。佢即係大家都記得著翻件衫。 係啦，即係佢個字體好正常啦。咁其實通常咧呢一個亦都係一般霓虹招牌最普遍嘅字體，咁、就叫做北藝街體。咁就 系朝代嗰个北艺系咪？ 系啊，艺系艺国个艺啦，系啊。跟住 楷 系啦，楷书个楷，北艺楷体系啦。咁就可以下一张系啦。咁又或者咧，佢嘅红招牌咧系好有趣嘅咧，就系、是、只要你整到出嚟嗰一个字咧，而个师傅又可以帮你扭到咧，基本上一啲奇奇怪怪嘅字体咧都可以做到。 即系唔知咩差。 其实我想知咧，佢扭嗰条钢管咧系咪烧热佢，然之后咩？ 系不断咁烧热，烧热等佢融到，开始越慢慢融嘅时候，雨嘅时候就扭咯，不断咁样扭，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整呢个光棍霓虹灯最难嘅一样，就 系 要好拿捏到， 系 啦，咁就要好非常之拿捏到佢到底应该几时扭呢个。 但系各位手足。我跟大家講一個很悲哀的消息，旺角的龍津美食已經執了嚇， 執 咗 天橋底嗰間喎， 係啊，執 嚇 旺角道嗰間喎， 係好似執咗， 即係 M 記隔離。 我未親身證實，但我上個禮拜我個 friend 去旺角，佢話冇咗。 幾多點去 啊？但係我都係上個禮拜去呢度影嘅喎。 唔係，我下集再同大家跟進一下呢個消息。 但係龍津美食有乜咁巴閉？ 平咯，3蚊一串魚蛋。 因為龍津美食就係、是、據網上一篇報道所講啦。佢個老闆出嚟認嘅，佢好多貨係直接每日喺大陸運落嚟嘅，喺中國運落嚟嘅。咁啊，即係用啲咩料就 唔係其實佢嗱，即係講起龍津入邊啲魚蛋咧，其實我覺得咧同其他嗰啲比真係爭咁啲。即係佢雖然係平嘅，但係你食落去其實你會真係覺得佢純粹係因為佢劈醬溝埋咗，所以叫做有啲味咯。 龍津真係唔係好食嘅，但係最大特色就係 平同埋飽啊。 係啦，我會同大家跟進下究竟龍津有冇執到。 好係啦，咁就係啦，咁所以呢啲咁嘅奇奇怪怪嘅字體都做到啦。咁係啦，再下一張係啦，再下一張係啦，就係俾大家睇，即係呢個係通常霓虹招牌最常見到嗰個 字體。啊！呢個霓虹嚟啊！ 唔係呢個唔係你嘅，即係俾你睇個字體嚟嘅啫。咁係啦，都其 其實都幾容易理解，因為其實睇落好舒服，同埋都有一種好優美嘅感覺，因為佢有嗰啲不風不摺咁樣咧，睇落好順眼。 喂，會唔會遲啲有啲少女睇嘅招牌咧？ 有冇 LED 燈我見過？ 有冇 少女睇喎？ 好似係。 咁新世明睇嗰啲啊？ 新世明睇就LED 燈或者係燈箱多啲見到，哦、因為始終霓虹用得霓虹招牌嘅應都係咁上下年紀，又或者對呢、這個在品味上有啲要求咁樣， 即係都中意毛筆字嗰啲。 新世明睇招牌就只會出現喺 T do B 嘅劇集裏面嘅， 係啦，或者係依家就真係通街啲藥房會見得多咯，而嗰啲藥房就當然唔係真嗰啲藥房啦。 賣奶粉嘅藥房 係啦，咁而即係除咗文字啦，咁其實即係啱啱嗰度，其實你啱啱嗰度話咩海 X 雞飯嗰啲咩只雞嘅，咁其實以前嘅霓虹招牌咧，其實都有好多得意嘢嘅。咁譬如咁佢哋以前咧，其實就形狀就冇而家咁四四方方嘅，即係因為其實依家好多嘅 LED 招牌或者燈箱招牌咧，都係四四方方或者長凸凸咁啫嘛。咁但係以前咧，譬如話可以下張個。我唔記得啲相嘅次序啊，唔係你又講翻先，就係係啦，好似你啱啱咁講啦，即係佢哋呢間咧就係賣龜苓膏啊咁， 即係 有 龜 苓膏，只龜啊， 唔係個零點解唔變個零字咧？咁有個 O 咁嘅龜苓膏咯， 意思唔啱咯， 啲鬼佬唔識譯啊嘛。 咁你望住个零字，佢鬼识译咩？你谂 佢望到龟字啊嘛，咁就 turtle 咁样， 真系 turtle 或者系上星期都有提过，就系锯扒嗰间森美餐厅咧，都系特登用只狗去整嘅。系个方便，其实大家都系哦，原来你嗰间咧就食龟苓膏啦，呢间系食牛扒咁样，跟住有啲又食盐焗鸡咁样。系咁，其实佢哋好多嘅霓虹招牌咧，都会特登去加啲佢哋自己铺头嘅特色，或者系佢哋卖。大嘅招牌菜咁樣， 得轉頭提呢個民樂美食小炒皇家只狗上面先，喺個招牌上面。 要問咗何來先咯，我哋得佢批准啦。係啦，咁再下一張。係啦，咁又或者最出名或者最常見就一定係啲當鋪嘅霓虹招牌，即係左手邊、右手邊嗰嚿嘢。 喂，其實我覺得佢嗰個邊好營運喎。佢嗰條邊即係你見到咧，有個好似粒字咁樣樣、特字咁樣嗰啲咧。 但其實我第一眼係會諗起長雲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咧呢、這個咁樣咧。 唔知你講咩？ 即係咧好似係中國有一種符號定花紋咧，係咁樣正方形咁樣翹咗幾下嘅咧。大家有冇印象？ 我哋文化水平低，我哋文化水平低。 我哋系啦。 嗰啲叫咩啊？長嗰啲叫咩文啊？ 唔緊要啦。 係咪佛教嗰種咁樣？ 等一陣啦。 定係納税 嗰個？納算啦算，係啦，即係長文啊。 長文，我吉祥個長。 係啦係啦，吉祥個長，係好似嗰啲類似嗰啲長文咁，係啦。咁就唔知道有冇關係啦。咁同埋佢哋咧，即、就、係、是、你見到就係佢哋其實下面嗰個應該係一個銅錢嚟嘅，即、就、係、是、代表住一個銅錢係啊。咁定去多鋪就係為咗要賣啲嘢，然後拎啲錢翻嚟用啦咁樣。 咁永遠真係當鋪嘅招牌最顯眼嘅。 即係你見到呢度最成功係啲咩？即係上邊已經叫萬城大，下邊仲有個招牌寫萬城大鴨咯。 是啊是啊，他要為了搶 他 overlap 了兩間店的東西，他上面的招牌 有嗎？ 你看看他的店，他的店位只有一半，你看看， 是啊是啊是啊，不是，那他，不是，很多，很多店都會這樣的，就是他為了一個商標的突出，他的招牌會 cover 其他的店鋪的， 是啊，那最後呢，就是，再另一個特色就是下一張吧，麻煩嗱，咁就譬如佢下面即系呢個雅苑餐廳下面嗰嚿啦，佢哋會特登咧加個類似好似托或者零零舍舍刮嚿嘢出嚟咁樣啦，咁就會補充翻譬如個間鋪嘅英文名啊，又或者可能嗰間嘢有啲可能標語啊口語嗰啲咁樣口號嗰啲 friend 咧，咁就會特登再補充翻落去咁樣嘅， 即係熱血時報最緊要正直咁樣， 笑得最有 做咩幫人賣廣告啊？ 边个搞我师傅？我就请边个打边炉， 仲要唔消音啊！真系 唔消音喎，喂，人哋台庆好多人啊！ 我冇你咁 大台庆，人哋台庆老閪咁大个场， 我唔得闲，你人哋好忙啊！你知边度啊？咁即系啦，咁关于其实呢个霓虹招牌，咁佢无论系字体或者系佢哋个样啦，即系款式都有好多花款之外啦。咁其实即系呢个霓虹招牌喺50至到大概90年代，咁喺香港其实系出现得非常之 即周街都見到係嘅，咁但係其實背後係反映咗啲香港嘅一啲乜嘢嘅價值，或者可能佢點樣聯繫住我哋香港呢一個城市咧，即係城市啦。 唔係，但係嗰個年代咧係即係有個英文喺度係高級啲嘅。 啊， 系即系你其实同今时今日都系啦，跟今时今日去餐厅咧，佢写句日文喺个餐牌嗰度咧，你又系觉得高级啲嘅。嗰、那个年代即系有个英文咧系。 唔系因为嗰个年代咧，即系你最高级嗰啲系啲鬼佬啊嘛。 系啊。 咁但系啲鬼佬咧，如果净系得中文，佢睇唔明啊嘛。咁佢都唔知道你系餐厅嚟嘅。 有英文。 同埋其实某程度上，即系一啲咁嘅招牌去加啲西方嘅嘢咧，其实某程度上一都系一种崇洋嘅心态。 嗯， 系啦，或者阵间我哋会讲到可能下一张相系啦，即系譬如呢个咁啦，其实啱啱都提就系话佢哋譬如话有啲 其实北春都睇唔到， 唔系扭得几次，你饮开酒你一定觉得系 咁嘅，系啊系啊。 嗱，点解我会引用呢张相咧？咁其实系即系而家应该比较少啲见嘅，咁就系喺一啲夜总会或者喺一啲吧度咧会见到，可能用啤酒去做图案咁啊。咁但系其实咧以前譬如话会好少用啲新力啤或者青岛啤，因为其实嗰啲都系本地嘢或者可能中国嘢咁样。咁佢哋通常咧，譬如蓝莓系外国嘢嚟噶嘛。咁佢哋會用啲外國嘢擺落個招牌度咧，咁就彷彿好似係自己都 high class 咗咁。 喂，你望到呢張圖，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個感覺，諗起咧以前咧喺尖沙咀嗰個大富豪夜總會啊，啊佢好似係咪個招牌都係用呢個霓虹燈整嘅？ 知喎、 啊，你 但係以前嘅夜總會同埋卡拉 OK 都應該都係會用招牌。 大富人 San Miguel 咧係菲律賓嘅。不是中國的，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我喝酒我記得的嘛，但我也要 check 到先，到先，係啦，咁總之就係即係佢哋會中意用啲西方嘅嘢去擺落招牌度咯。咁就因為其實當然啦，你菲律賓即係我唔係話低層次啊。咁但係 冇啊，嗱呢個真喎，新力係好撚低層次嘅啤酒嚟，好撚難飲。 係啊， 我都覺得超難飲喎，新力。 思威 咧，仲難飲。 所以如果大家去打邊爐，你叫佢飲唔飲？ 可以恥笑下嘛？ 通常都係試開心， 或者 ice 或者 ice 係啦。咁就即用呢個招牌咁入去嘅人都會覺得自己係好似消費緊一啲西方文化嘅嘢，咁就會感覺比較 high class 少少啦。咁而另一樣其實啱啱想講就係話，即除咗佢用咩圖案之外，其實顏色上面都有少少選。有啲會揀咁樣嘅，咁譬如佢哋即係比較少即係酒吧或者係夜總會就除外啦。咁但係一般其實會比較少用藍色或者白色嘅，因為就好似喺度做緊喪事咁樣咯，又或者唔會特別用好多嘅紅色，因為感覺又係好奇怪啦。咁所以一向都比較會用啲譬如黃色啊、紫色啊、粉紅色，相對嚟講好似。看落正常少少，同埋冇咁尷尬嘅顏色啦。咁而以前其實即係除咗係為咗即係個霓虹招牌可以整到好多唔同花款，又或者個燈好靚之外咧，咁其實以前嘅人佢哋整呢個招牌都有一種期望喺度。咁佢哋希望咧就係話呢個霓虹招牌可以用得好長遠，從而可以將佢哋譬如間鋪或者佢哋自己嘅心血啦，可以傳承俾下一代咯。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如果問翻依家嘅即係整霓虹燈嘅老師傅，其實佢哋會都希望即係而家嘅人，如果仲用緊霓虹招牌嘅話，其實都會想佢哋可以整翻，然後繼續用咯。因為簡單，即係而家你 LED 燈其實好容易砌嘅啫嘛。咁但係你整呢啲咁嘅燈管，你要扭，其實要花好多心思落去 咯。跟住啲人就會問你啦。咁嘥時間仲整嚟做乜嘢？點解唔慳成本啲？ 啱啦，可惜可惜可惜。但 係 正所謂就即係未必係傳統工藝，但係慢工出細貨，或者真係感覺唔同。又或者我哋再睇咧，就係有冇睇過杜可風嘅電影啊？ 杜可風 係啊， 楊家衞 佢一個外國嘅導演嚟嘅， 外國嘅外國 啊，等先 ，Christopher。唔係 Nolan， 但係 Christopher Do， 係啦係啦，冇錯，咁就係佢啦。咁其實即係可以再下一張， 我真 係 唔知， 係啦，即係呢個 Christopher 咩？ 杜可， 係啦係啦係啦。咁係啦，即係其實點解啱啱會再提話，即係特別係感覺唔同，或者霓虹招牌睇出嚟特別唔同咧？咁佢呢個嘅訪問咧，其實佢都有講到，就係話佢一開頭嚟到香港嘅時候，乜嘢都唔識。咁然後佢見到成街都係呢個霓虹招牌，跟住佢覺得好靚啊！咁佢就喺個訪問度，佢就話咧 is a space of energy that is electric。 即是說它是這個、很有能量的空間、嗯、即是他覺得見到這些霓虹招牌，他覺得整件事很 energetic 啦。然後他就說 is the energy of Hong Kong。 即是他也都覺得呢這些霓虹招牌呢令到整個香港很有能量、嗯、也都是霓虹招牌也都是成為了香港的能量的一種啦。跟住佢就個訪問都有講到啦，就係話當佢哋以前拍緊一啲好有 budget 好有預算嘅一啲 budget 好有限制， 係好有限制嘅戲啦。咁佢哋其實都會去利用呢一啲嘅霓虹燈啊。咁、嗯、點樣利用呢？就係、是、譬如透過一啲佢哋嗰個燈光嘅反射啦，又或者可能譬如話可能即係咁啱喺個剪影下面，咁佢就話啦這些的燈其實會見到是 has certain quality and certain beauty, especially when a woman passing by and when somebody is immersed in a reflection of neonize。 即是說、 他都你不要譯，你不要譯，你問何君聽不聽明先，我們考一下何君英文。 你可不可以說多次啊？ 不說了，有些時間關係。即是他就是說到說當我們利用到這些霓虹燈的反射啦，又或者可能當有些人特別是女人啦，他就說到譬如在一些霓虹的剪影下面經過啦，他就覺得呢整件事是特別漂亮的，還有特別很有這個質感的、嗯、 好像很淫賤、啊、 你說到美麗和女性你就只能夠想像到淫賤。各位觀眾，我們可以由一個人說話呢是可以得知的，他內心是充滿了什麼。你這麼正經在說電影美學和燈光，他都可以想到淫賤，可以見到何君一個如何地淫賤的人，真的。 又或者、即除了可能有一些外國的、導演他們會很中意即係香港嘅霓虹燈之外啦，咁其實譬如亦都有一啲譬如有一個意大利嘅 band 佢哋整個 MV 啦，咁佢哋係揀咗好多香港嘅相落去嘅，咁其中亦都有一啲係包括香港一啲街道有霓虹招牌嘅一啲相，特登會擺落去咯。有即係本身香港咧自己佢哋其實都譬如我睇過王家衛嘅電影，即 係我都正想講就係王家衛咧，你會有陣時見到佢拍攝手法上面咧有啲係。可能飛嚟飛去其實佢會前面就係用一啲霓虹燈，跟住包住嗰啲霓虹燈，正做一個陰影或者嗰種 一個烘托一個氣氛出嚟啦，或者係啦。咁所以其實就咁睇，其實都見到已經係好一個好明顯嘅香港嘅特色嚟啦。又即係本身我哋聽歌啦，冇話電影啦，歌詞亦都有一啲啦。譬如許炳靜就應該唔係我哋嘅年代啦。咁、嗯、但係譬如佢哋都會有啲歌，許炳靜嘅一首《傾城》啦，咁、嗯、都有特登將霓虹燈連去一個愛情故事度啦。其實即係我中意嘅周國賢，其實都某一首歌都係特登有用到霓虹呢個字眼，咁就嘗試即係將個意境或者個氣氛可以烘托到出嚟。 《傾城》就係 紅眼睛悠悠的去看著這孤城， 係霓虹熄了世界漸冷清咁樣。 係啦係啦，醒啊！ 醒啊！唔係即係即係講翻電影也好，歌也好，好多香港嘅製作好中意就即係頭先講到背影啦，我即刻諗起一個意象或者寫詩都成日會有嘅，或者寫文學作品就係一個人或者更多時間一個女子咧。就是個背影對著鏡頭一直行，咁就係然之後條街道上面有好多人啦，然之後特別就係喺上面會有好多霓虹嘅招牌，咁啊營造一個就係應該一個繁華喧鬧嘅大都市，一個五光十色嘅世界，但係一個喺一個咁樣五光十色嘅世界裏面，一個好孤清、好冷漠、 好寂寞嘅 好寂寞嘅人。咁其實除咗一個好電影感嘅一幕之外，其實somehow 都是很多香港人的寫照來的，是一個應該很繁華應該很五光十色的社會，但我們往往就是很迷失亦都很寂寞，不知道究竟應往哪處去、 嗯、又或者可能再有多一個意思就是因為其實霓虹燈看起來很柔和啦，就算可能你真的很孤獨一個，但是你夜晚行街如果你見到身邊有一些霓虹燈，你會都會覺得咦好像都暖暖地做有少少嘢陪下你咁樣咯， 你隻手摸埋佢仲暖添， 係辣手添啊，係啦，咁到最後啦，咁其實都有兩個 page， 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睇嘅。咁呢一個咧，咁其實係大約2014年一個好三個月左右嘅一個 project 啦。咁就係入邊有好多人啦，咁其實會喺街度影咗一啲嘅霓虹招牌，然後嘗試 map 翻去 Google Map 嘅。咁大家可以有興趣睇睇，同埋入面都有幾篇嘅文章，其實都 係啦，我都係參考咗佢哋幾篇文章去講翻出嚟咁樣。咁詳細其實大家都可以睇翻啲篇文，佢入邊都有好幾篇文嘅。咁同埋都有啲片就包括係啱啱譬如杜可峰嗰條訪問嘅片啦，同埋點樣整呢個霓虹燈咧，咁都有嘅，可以大家上去睇睇啦。咁而另外一個咧就唔該下張係啦，咁就係一個 Facebook page 嚟嘅，咁佢就好簡單嘅 page， 佢就純粹係有人影咗之後，跟住就 send 俾個版主，咁個版主就 po 出嚟咁樣咯。咁如果大家即係都有興趣睇下啲霓虹招牌嘅話，咁都可以上下啲。哎呀，我唔記得 high 咗啲嘢先， high 啲嘢。 好啦，快啲 skip 啦，快啲 skip 啦，唔俾人發現。好，系啦，咁就今集時間差唔多。 嗯，差唔多啦。咁啊，即係都幾開心，就睇到今晚即係霓虹燈嘅好多相，係幾靚。因為一個簡單總結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香港好多外人嚟到經驗或者覺得好特色。好有趣嘅嘢，往往我哋喺香港人眼中咧就係、是、棄之如敝履，係嘛？雲吞麵如是，係嘛？霓虹燈如是，咁、亦都有 又即係淨係公屋或者高樓大廈都係啦，即係最出名就係、是鰂魚涌某棟樓啦，咁就係因為佢呢個嘅係 Alan Walker 係咪啊？ 係啦， 好似係 Alan Walker 嘅一套一個 MV 係啦，咁就影到即係好特登係走嚟香港去 feature 翻呢啲香港嘅好特別嘅嘢，就包括有呢個 歌村。Sing Me To Sleep 嗰首歌 嘅。係啦係啦，嗰首好好聽。 或者喺呢、這個工藝方面就搭棚啦，係咪？其實都是一個好特色而且係好實用嘅技藝嚟，咁但係就似乎香港人最擅長就是崇洋媚美、舔日乃西，最近加多個微中添啊！咁但就往往就最唔識珍惜咧，就我哋香港本地嘅嘢嚇。咁啊，即係今日嘅節目喺尾聲嘅時間咧，就同大家講個故仔啦。咁啊，即係講埋個故仔，我哋就收工啦。咁咧就呢個網民啊，咁啊就唔開名啦。咁啊，我其中一個朋友嚟，即係如果你將我一陣間講嘅故仔咧 ，cap 翻做字上 Facebook search 應該 search 到嘅。咁啊，故仔就咁嘅。咁啊，呢位網民咧。咁有一日咧，就喺旺角咁啊排隊撳錢，因為聽到後面兩個女仔仔喺度呻緊，補習俾啲同學話佢哋好煩啊，點解咧？就話嗰兩個女仔咧係講嘢中英夾雜，咁咧咁啊女其中一個女仔就話 ：Willie， 我都唔明 those guys 點諗咯，咁我係 fluent in English 嘛，唔好話自己 racist 好講，咁啊咁另一個就話。Honestly， 你要我 choose between English 同 Canton， 我見唔到， 我見唔到有咩 excuse to choose 嗰啲咁 rude language 咯。Get something to do， 好心佢哋唔 familiar with 英文就去翻 something and help themselves 啦。啊，咁啊 ，in school 啊，都好多 terms 系冇中文嘅啦 ，like chemistry 啊。How can you even call particles in Chinese? Ridiculous! 咁咧，我哋呢位網民咧就話啦，佢越聽過人咧就越火滾。咁佢咧撳完錢，放好啲錢入銀包之後咧，就轉身走啦。咁但係走之前咧，忍唔住係講撚咗佢啊 ！Particles 係粒子啊，弱智咁啊！咁咧就呢個故事咧就係、是、一個好簡短嘅一個真人真事嚟嘅，就唔係笑話嚟嘅。咁但係都見到就係、是、唔單止係文化或者我哋一啲藝術。或者建築係，甚至連我哋嘅語言，好多人都真係好唔珍惜啊！咩我即係縱觀天下，我覺得好似香港一個咁先進、咁繁榮嘅城市，同時又咁唔以自己為榮，咁希望去摧毀自己嘅文化遺產咧，我諗香港都真係獨步天下。咁所以 外國嘅月光特別圓啊嘛。 咁唔係喎，好多外國人好尊重同埋好中意自己文化，即係、就是、我自己識啦。咁固然就我唔係識曬每一個人，咁我唔能夠去論斷啦。咁就咁希望今集嚟到最後就係呼籲翻大家就係、是、都係我哋呢個節目嘅初衷嚟嘅，就係、是、多啲珍惜、留意同埋保護，甚至係有心嘅傳承我哋嘅。香港嘅本土文化，好咁啊！今集時間嚟到呢度，下個禮拜二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Bye.